而传达的一个天堂， 只想陪在你身边。 一颗赞赏雨的精彩，一天每天越来越爱，逻辑就这么简单。 哦，顺利转到同一个频道，因为我的幸福坐标，我多渺小，能爱着你才最重要。

在我心底，陪伴着我的呼吸。有多远的距离， 雪花绽放的日子里，我急促的身躯奔跑起来，冰雪的花粉在脸上融化，让我带走这里所有的回忆。在那些插着稻草人的田野里，我急促的身躯奔跑起来，风吹拂金黄颜色的大地，让我带走这里成熟的消息。在那些炽热潮湿的学校里，我急促的身躯奔跑起来，汗水渗透着真实的虚荣，让我带走这里火红的舞蹈。在那些黎明将至的山谷里，我急促的身躯奔跑起来，生命穿越过肃静的花丛，让我带走这里躁动的希望。你告诉我

为了只是上辈子留下了记号，那个爱过的人能在今生把我找到，不会太寂寞，有些故事不会老。欢迎光临我的独占神话，千年之前我是那个他，当时很爱的男人最后白马，这是属于我的独占神话，何必在乎他的真或假，心里的时光机器静出发，让画面倒转吧。

写下永久的回忆。飘去飘来的笔迹，是深藏的激情，你的心语。前尘后世轮回中，谁在声音里徘徊？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，终难解的关怀。 常问 why why why， 爱情是麻烦的意外，我就是爱上他的乖爱。他不高也不矮，可是我觉得 just alright、yeah。老太太，他最好，我最了，其他的男人别想要，我要爱他到老，我要疼他每一秒。他最好，我最了，天下的小姐都别闹，他是稀世珍宝，好像别人一直看不到。高也不矮，可是我觉得 just alright、yeah。美丽的女人太厉害，她是我的 baby， 就算她变成一个老太太，她最好，我最了，其他的男人别想要。小姐都别闹，她是稀世珍宝，好像别人一次看不到。一百个男人回头就是九票，嫌弃她的头发跟她的外表，但是对不起，我会投下反对那一票。 界都别闹，放肆心是珍宝，好像别人一直看不到。哦，他最好我最了，其他的男人别想要，我要爱他到老，我要疼他每一秒。啊啊，他最好我最了，天下的小姐都别闹，放肆心是珍宝，好像别人一直看不到。耶耶， 我要爱他到老， 我要疼他每一秒。啊啊，他最好 都别闹，他是稀世珍宝， 好像别人一直看不到。 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最闪亮的，此刻就让音乐做主，导演那些完美故事。现在是下午两点，我是潘玮柏。 速度，高度。 Apple's growing like a weed.